你站在他的身边对我说，你说我们之间没有结果，这现实生活让你经不起诱惑，你说你已经顾不了那么多，其实我只能对你说，其实我现在真的好难过，你背弃承诺，将我的爱肆意挥霍，难道你从来没有爱过我？我一去心却已，却被你伤得彻底，当我用尽全力的去爱你，最后你却选择想要放弃，我想承诺，将我的爱肆意挥霍。